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渔船都不太大，所以要是有台风，他们一般都不出海。所以台风在别的地方都躲起来很害怕，我们那边都很快乐，因为我们在一起可以玩那玩这哈，这台风时候不能出海了，只能快乐了。那小孩们很快乐，大人可能没有鱼，他们不快乐。小朋友很快乐。那另外一个，他需要知道自己的体力能不能出海，对自己要有一点基本的认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借着路加福音刚才读的经文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这段是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来思想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被召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被称为得人的渔夫，渔民是捞鱼，我们这些人呢是主的门徒，要捞人，我们要捕人，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是称为得人的渔夫。那我想就是传福音，大家都知道的传福音的人，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话题，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渔民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出去才能够捕到鱼。那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出去要知道什么呢？我知道我们参加短宣的弟兄姐妹，特别参加智华宣道，我们都有20个小时还是25个小时密集的训练，其中有好多个钟头在里面训练福音四律，怎么传神爱你，怎么知道人有罪，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救恩，然后怎么知道人需要回应，这些四点许多人都背，一个字一个字背，我们也都要背，我们做牧师传道的不一定比大家背得好，都要背，这个叫硬功夫哈，蹲马桩一定要过关。我们点头了，有几位参加短宣的啊，那个过关以后很有帮助，以后呢你就不需要拿着福音四律跟人家讲了，你避开也可以，福音四律找不到丢了也可以，因为都在这儿了。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些基本的训练，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们今天从神的话语来看，除了那些基本功以外，我们有一些更深的灵性上的哪些事情我们需要很清楚，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在今天的这段读的经文里面，是耶稣召他们都在格利萨的湖边，就是加利利海，在那种情形里面，神把我们一起啊，借着这个图案杆上面把我们带到加利利海，在那里，在那里看见耶稣在那里湖边走来，吸引来呼召拣选将来要跟随他的门徒。那时候耶稣因着传道，因着行神迹，他真是威望在以色列地如日中天，很多人看到耶稣来了就开始拥挤他，要去听他讲道，可能还指望他施行医治。然后到一个地步，在海边人太多了，所以耶稣只好借愿彼得的船往边上靠离开一点点，这样可以耶稣可以看见，可能所有的人或者别人可以，所有人可以看见耶稣。然后有一只船被用了，然后稍微离开岸边，耶稣就从第四节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很多人读到这里都已经知道了哈，我们查经都查过，这地方耶稣是做什么职业的？木匠哈，都知道。我们后面的柜子哈，是一位弟兄做业余木匠，有一个弟兄在有一堂弟兄在那里修理哈，做得很好看，你看不出是业余的。有几天我在教堂里面上班，他在那里做木匠，我说我这几天特别感觉好，觉得一个木匠在教堂里面修理，我说你很像耶稣啊。而不是恭维他，他因为在教堂里面做这个，耶稣是木匠，他现在给谁出主意？跟彼得，彼得是什么人？啊，出主意是做什么事情？是做柜子吗？打鱼。在我们家乡有一位很受人敬重的，他不是职业传道啊，不是蒙召全世界传道，但常常传福音。一位长辈，我童年的时候听过他讲道，他是一个职业的木匠。非常好的木匠，他我记得他指头还有一根指头不好。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对于我们渔村里面的人说你应该怎么捕鱼的。听过他讲很多故事，都是别人悔改啊信主的见证，从来没说渔夫啊，你渔民们你应该怎么打鱼。他要说的话，别人会什么反应？哎，你还是讲你的道吧。或者说我们家的木桌子坏了，柜子坏了，你帮我修一修。从来没有人请教他怎么打鱼。但是耶稣这地方有点违反行规，他是一个传道人，是个木匠，他去告诉渔夫你应该怎么打鱼，要开到哪里，水深之处。请问这时候已经白天了，对不对？打鱼什么时间比较好？我们有几个举手的，刚才打鱼的啊， 清早或者很天黑的时候，鱼在水凉的时候它出来的，水热的时候它就沉下去了。钓鱼的人都知道一点，这时候不是打鱼的时间。然后还交叉开到水深之处，彼得有没有打过？水深之处有没有捞过？捞过，捞了很久。第五节彼得说：“父子，我们整夜劳力没打到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耶稣这地方跟这个打鱼专家说你应该怎么做，但是彼得这地方想，夫子尊重你哈，老师既然你这么说了哈，我其实一晚上我们都很辛苦，我们都打了，那些都捞过的那地方没有的，但是既然你说了我就放下去吧，试试看。你觉得彼得对耶稣信心很大吗？从你后来读的故事，好像很多人在讲到这里说，哇，他很顺服主啊，你看不管了他都顺服主。从后面来看，其实他对耶稣并不完全认识的。称主啊这地方，或者夫子，后面称主啊，前面称夫子，对耶稣有点加深认识，这是彼得刚刚跟耶稣接触不久。好，这位捕鱼专家就试着听耶稣的话试试看，可能不是太情愿，但是就后来大家知道一撒下去捞了许多的鱼，网都险些破裂。然后我们看见别人的回应，对这件事情什么回应？彼得的朋友们什么回应？其他朋友啊，很惊讶啊，非常惊讶。那看你看后面，先跳到后面，很惊讶。第九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你看他的伙伴们焦点在谁，在哪里？如果你是捕鱼专家，捕了一个晚上没打到什么鱼，现在一个木匠说你往这里捕，那捕到的时候，我想你也是很注意到鱼捞了很多。如果你是做销售员的，别人给你出个主意，你在外面卖了好多东西，你肯定很高兴，哇，谢谢你的 advice， 你的主意，我现在赚了好多的钱了，一定很快乐，也很感谢可能。但是你们看见彼得的反应，反应有点反常，也是我们的重点今天的思想。第八节，我们一起读第八节好吗？大家一起来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节经文是整个这段故事的重点。一个得人的渔夫，首先他应该认识耶稣是谁，因为他将来传扬福音是传耶稣的，不是传一套教义，不是传个理念，更不是传一个宗教，他要传耶稣基督是谁。主啊，原来是夫子，老师，主啊，离开我。你这地方提主啊，很可能你说彼得对主认识很深的吗？我们不完全清楚。主啊也可以很礼貌，一个带有权位有地位的人，你都说主啊。但是这地方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他的反应跟其他的同伴不太一样。同伴们焦点还在那些收获的喜乐的时候，彼得却看见原来我可能心里对他有疑惑，对跟前这位耶稣我不完全了解，现在发现他是神，他是主，他是圣洁的主，我在他的面光中间，我是个污秽不洁的人，离开我，不配站在你面前。得人渔夫首先对神要有基本的认知，特别对耶稣基督，对耶稣要有基本的认知。对犹太人来说，可能不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他们期盼的弥赛亚，但是他们知道这位耶稣行许多神迹，讲了道，讲天国的道理，但是对他个人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现在彼得跟耶稣零距离的接触，他发现这个耶稣跟他原来观念中间的耶稣不一样了。借着这捕了许多的鱼，他发现这位耶稣是可以掌管大自然的神，鱼都听他的。那地方我都捕过没有鱼的，他非常可能知道，他很可能就是造物主。以后他还会知道，这位耶稣风和海都听从他。他跟耶稣在近距离接触中间，知道这位耶稣是谁。我们传福音的人，真的我们需要认识耶稣。今天早晨我听到弟兄祷告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非常好。巴克 这位我推荐给大家哈，特别从敬拜队还有其他弟兄姊妹推荐给巴克的《认识神》这本书，是70年代很在西方教会界很盛行的一本书。这本书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说 ：“Know God, knowing God, and knowing about God， 认识神和认识关于神的事情，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很可能你知道很多关于神的一些道理，关于金钱的道理，但是你可能不认识神。就像我们很可能听说关于总统或者候选人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个人并不认识他。”有的时候很奇怪有一位候选人曾经到过 Vernon Hill 我们的村庄，有很多人在批评他的政见，但是见到他又很激动。我很想不清楚这件事情，但是我见到有正直的人，他对他的理念不同意的时候，他就不去见他，他也不激动。我实在想不通那些一边批评人的政见，跟他握个手却忘不了了，甚至还要微微告诉别人我跟这位总统候选人握过手。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些很那种心态，不太知道自己哈，我们慢慢分析自己，了解自己。主啊，离开我。我们传福音刚才讲过，不是传宗教理念。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佛教里面没有释迦，没有释迦牟尼了，它还可以是有经典，还可以教义传递下去。但是基督教没有基督了，就一切荡然无存。他传是基督，没有基督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必须传福音的人，不是传一个消息，好消息而已，因为那个好消息的核心起点都是耶稣基督。所以马可一出来福音说，耶稣基督是福音的开始，是福音的起头。他的死，他的复活，他有一天还会再来，这是我们福音的中心。所以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出去传福音，如果对耶稣没有个人的认识，其实我们传出去的福音只是一个宗教理念。我在诺瑞顿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学生，他是慕道友，他可能还不算慕道友，因为根据我们的弟兄有一个定义很好，说慕道友是很渴慕真道的朋友，但是他不太渴慕。他当时来，我有一天跟我谈起，他知道我很热心在那里传福音，他说你把基督教这套理念带到中国去很好，他是政治学，他学政治学的博士生，他说可以提升中国的道德啊。我说你有什么招数提升中国道德？他说把你这套宗教理念带到中国去啊。他说他也想做这件事情。那我说请问你信了耶稣了吗？他说我不信，但是我知道这套很有用了，这是民主的根基啊。我说我当然也知道。我说你自己不信，你怎么让别人信呢？古人讲以己昏昏令人昭昭，这不可能的事情，自己糊里糊涂了还要让别人清楚，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来教会是要追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基督徒，我才知道哦，你要蒙我这个团系主席给你开个绿灯，好邀请你进来，以后你来追另外一个孩子，这才明白过来。你看人多诡诈，你可以说提升中国道德又很宗教，但我不信，我要让别人信。所以宗教要坏起来是很可怕的，因为宗教是奴役人的心灵，只有真正认识基督的他才是降服在，他自愿降服在，连传递信息的人都降服在这位真理面前，因为他就是真理的本体，传的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宗教如果被人利用来，可以做非常可怕的事情，历史上见了很多了。但是今天我想我们讲了很多，这个系列信息里面我们要认识主，认识主，我们认识很多他的性情、公义、他的慈爱、他的美善。我们今天重点就放在认识己。彼得这地方说主啊离开，他首先就提到主，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知道这位耶稣不是一般的拉比，不是一般的夫子，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的第一反应是跟其他不一样，是他首先在耶稣的圣洁观中发现自己是污秽的，是个罪人，都不配站在耶稣面前。他不是说不想跟耶稣亲近的哈，有些人误解说哦，彼得好像认识主就把耶稣推开，他不配站在耶稣面前，要认识自己。雅典的那些智者给西方的一个传承，西方的一个 一个 legacy， 怎么说一个贡献，就是要认识自己。西方三大精神支柱，古希腊的哲学，罗马的律法，基督教，成为西方一个精神支柱的是希腊哲学之一，是希腊哲学。希腊哲学一开始是研究宇宙的本源，那些智者们思考宇宙本源是什么，是土啊，是水啊。但是后来发现苏格拉底说，不，我们无法认识整个本源，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所以苏格拉底说要认识你自己。然后他的弟子继续，柏拉图后面接下来亚里士多德都说，如果认识自己的人方可认识人生，这是古希腊人告诉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训诫。但是请问古希腊人到今天，雅典人已经认识自己了吗？认识己为什么那么困难？我今天早晨接两个青少年来崇拜，他很早来，我八点半就要到，我就路上我就顺着讲道，我就顺便问他，我说孩子们啊，其中有一个不是我的孩子，我就问小孩孩子们，你们觉得怎么认识你自己啊？哟，他们本来讲一些很开心的话题，被我一问愣住了，问这么严肃的话题，怎么认识自己？我们家女儿就顺口说，你拿镜子照照吗？哟，我说很好，我说你这个说的还挺好的，你要看看脸上有没有东西，是拿镜子照一照嘛。我说对，我说你那你镜子照的是哪里啊？照脸啊，那里面是什么照呢？我想他是教会长大，他知道标准答案 Bible 有圣经来照自己，很对了。认识自己非常难，就在于我们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当主体跟认识跟客体重叠的时候，是非常困难认识自己的。毛主席写了一首诗说，不识庐山真面目，为什么不认识庐山真面目呢？你在庐山中间就不认识庐山了。人也是这样的，我们眼睛看不见鼻子，看不见鼻子，可能看不到这里好了。你因为你在你脸上眼睛这个方向往外看，你不认识自己。我们的困难就在于我们自己刚好是要认识自己，但是罪人发现，罪人喜欢去看到别人的难处，别人的坏处。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夫妻吵架的时候通常说什么？你啊，很少说我。那心理辅导怎么教？要用 I statement， 要讲我，你刚才做的事情使我感觉很难受，这是心理辅导很多教我们。否则的话，你那样话比较伤，要用我，你刚才说的话我很难受了。哎，心理学家说这样的话力量就会小一点。我不反对这样的辅导，但是有人说我已经改了，我都是用我，你让我难受，你让我，这对方还是生气。哎，我说你这地方叫扬汤止沸，不是釜底抽薪，两种方法不一样的。使水不开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扬汤止沸，那个叫 I statement。釜底抽薪就是你面把火抽掉了，它就水就不开了，而且一直不开了，越来越凉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扬汤止沸的，教你一些技巧而已，来认识你自己。他要根本来面对上帝，来看见自己的丑陋，来真切的悔改，这是我们福音的本质。我常常在想，教会的存在，任何世界上的机构存在，都有一些理由存在的，存在就是合理的。那有些地方，有些新朋友、慕道友来到我们这里，就发现教会是个很奇怪的地方，什么也不卖，就礼拜天唱几首歌，然后牧师在那里骂我们一通，然后大家还把钱放在兜里去。他说这个地方我搞不清楚，还每桌还放不少的钱。有人我们宿舍都公开了，特别上一桌还不知道谁放了很多的钱，对不对？他说这是很奇怪的地方。昨天有个长青团契，有一个老人家给我们讲了很多，他暑期看了好多地方啊，在美国看了好多地方。我微微有点遗憾，这位长辈是很有学识的长辈，但是他看见了可以说好多东西都是美国的表面现象。人性也是一样，基督徒不是比别人更深刻，基督徒乃是有一个上帝的光照，看见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见自己的丑陋，深切的悔改。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让人归向耶稣，是悔改归向主，它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不吸引那些可能暂时吸引一些来到这里交一些朋友，在这里表现表现，或者孩子有人看一会儿，或者说夫妻没办法了找一个辅导， 暂时可能会满足一些人的，能够长期在教会待下去的，而且能够待着还很火热的，还待着很有滋味的，能看到还有一点好像有点宗教狂热的，那些人是真正悔改的人。不是真正悔改，我跟师母说，那些人待在教会里面是被折磨的，特别礼拜天他有40分钟被折磨，因为你看他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然后还要坐在那里，而且听还有责备，然后最后不好意思可能奉献带穿过来还要递一点钱，哎呀，这是我很同情这样的人。但是慕道的朋友，真是我们很希望你在这里不要受折磨，或者少被折磨时间短一点，早点信主了，一相信就不被折磨了啊，会笑的人都是信主了哈，他不被折磨了，他可能偶尔被责备心里不舒服，但是他会知道这是对我的灵魂有益处的。我们的祖先也说一日三省吾身，其实看见反省的重要。苏格拉底也说，如果一个人生不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但是这些智者们都很好，告诉我们反省很重要，这些反省都是让我们提升我们做人，成为一个更有高尚情操的人。但是基督信仰不是这样的，基督信仰是破碎人对自己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偶尔英文里面还用一个词叫 confidence， 就是好像自信，中文翻译成自信，其实严格来说应该说 confident in God，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不是对自己有信心。奥古斯丁讲到人的舍己的时候说，你要破碎你的自信，你要从你自我上面被拉下来，不要信靠自己，要信靠神，这叫舍己。我想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很具体的，怎么认识神，怎么认识自己。你要去 Google 一下，我真的 Google 过哈，如何认识自己。 Google 上有很多，有一个地方是5个方法，有一个有4个方法。有人说从原生家庭里面，从你父母那里你看到你自己，有人说从朋友里面跟你说一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夫妻吵架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这些都是有些道理啊，这就是专家的意见，这就像捕鱼专家意见，那很多都是不坏的。我也欢迎你去 Google 一下如何认识你自己，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认识自己呢？第一样认识自己的方法，如何认识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光之中，来到神的面光之中，或者说与神独处。怎么来到神的面光中间呢？彼得这地方就是在耶稣同在的时候，耶稣圣洁的主跟他同在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污秽。彼得不在这时候，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以赛亚在圣所里面看见神的荣耀在那里同在的时候，以赛亚发现一个先知发现自己是个嘴唇不洁的人，也发现自己也活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他在神的荣耀中间，以赛亚也发现自己的污秽。你看历史中间那些圣徒与神相遇越近的人，他越发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污秽。我刚信主的时候想不通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些信主很久甚至传道多年的人老说他需要自己需要悔改。我说哇，你常常说你要悔改，那我们这些人还怎么办呢？我那时候有个观念是，越靠近神的人越圣洁，越这可能是对的，越靠近神，但是越靠近神的人怎么这个人老说他自己不好，老要认罪。原来我不知道一个观念是，越圣洁的人他又要认罪了。所以保罗刚开始称为自己是圣徒中间最小的，后来称为这个最还是使徒中间最小，后来圣徒中间最小的，最后是罪魁中的罪人中的罪魁。越靠近主，跟主的跟随年日越久，越发现自己不配，自己卑微。所以我们不是去猜测别人灵性的深度，但是有一点我常常跟大家讲的，灵性的深度，你的灵性，你的 spirituality， 不是根据你读过多少圣经，你做多少教会火热的事情。我最近听到看到谢凡弟兄一个网站上写的，那些教会里面最成问题的就是那些最热情的人，这个讲的可能有一点点极端了一点，但是这个讲出许多真理在里面。教会里面让教会很头痛的都是那些很热心的人，很可能。要在神的面观中间来到神面前。刚才贾晨弟兄祷告神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万族都要哀哭。其实看见神，靠近神的人，其实他才知道污秽。那些从来不悔改的人，从来不认错的人，可以确定他没见过主，他不认识主。因为主是光，靠近光了就知道自己的污秽。 从来不认不知道自己身上有污点的人，其实他就是没有靠近过光的。我以前不信的时候，老是说你证明给我看你神存在，我就相信。最后有人说你自己关在一个黑屋里面，你知道吗？你打开窗户吧，外面有阳光呢。我说我就不打开窗户，你证明一下外面有阳光嘛。他说我没，那没办法，你自己一定要关着窗户，在黑屋里面你就看不见，你自己都看不见，你不打开窗户神也你也看不见神。固执、骄傲、自我，使得我认识神的过程中间很辛苦，在那里高举理性，高举自我，来到神的面观中间，这是常常默想、读经、祷告来到神面前。第二个认识自我的方法是常常读经。读经的时候不是研经的方式，是个默想灵修式的读经。特别那些话语，神的话语会扎你的心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随便跳过，那些让你就不太舒服的。听到保罗这地方讲，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你很可能就对上号了，主我也是，保罗都是了，我怎么不是呢？忧伤痛悔的心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早前问了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说 Bible， 我想很对，第二个说 Prayer， 我还特别问一下祷告如何让你能够更深认识自己呢，他也答不出来。最后他说祷告以后在里面，在跟神同在里面就发现自己不对。我说是不是有一种像圣灵光照一样的东西，他说是。一个高中生，还不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他知道在祷告中间蒙神光照的时候发现自己，他不认为祷告只是跟神说话而已，祷告中间他还聆听。你看我们十几岁的孩子可能灵性就走到我们前面去了，要有危机感的弟兄姐妹父母们，十几岁的孩子在祷告中间或者在读经祷告的时候默想的时候，那些蒙光照的时刻，主啊你赦免我，如果你常常这样的操练，你的灵性一定会长进。第三个，可以在听到的时候，听到不是漠视，不是没有问题，但是特别是客座讲员、外来讲员讲到的时候，你尤其被责备的时候，你悔改的时候特别好，你这时候悔改特别好，因为那个牧师也不知道你家里什么情况。如果你认为黄牧师都知道我的，很可能他今天要讲台当炮台，他今天在那里暗箭伤人，不跟我好好讲，就站在上面讲啊，你可能会这样想。哎，请问王志军牧师、赵一浩牧师可不知道你的情况哦。如果他那两几篇轰炸式的那种责备的信息，你悔改的话，那是会有非常好的机会的。这地方帮助大家做一个对比哈，如果你在读经的时候常常被神的话语责备，甚至流泪悔改，然后客座讲员来的时候责备你，不觉得哎，这个人讲话怎么那么凶，你也悔改，你多半的可能性不太会我责备你的时候你不悔改的，有没有区别？我有软弱，但是我讲的很多东西都是一般性，对所有人都适用的。但是会众里面听到，我也听过别人讲到，也会想哟，这个人怎么讲我，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人不认识我，哎呀，我心里就觉得主啊，他根本不知道我的状况，我悔改吧。但是你知道熟悉的人讲到的时候，你会说哦，他在讲我，可能那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反应。弟兄姊妹，不是要你原谅你自己，是要你去悔改。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思，就像刚才这样讲的话都可能伤到人了。我在牧养中间有人都曾经这样子，就是哎，牧师啊，你在说我，你好好跟我私下讲嘛。其实有的时候他的问题我并不清楚，他说的时候自己就把自己出卖了。我说哦，你是吗？你有这个问题啊？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他就不好意思了。但是跟牧师不好意思这是小事哈，在主面前悔改。牧师自己动机不纯，如果讲他当炮台暗箭伤人，牧师要悔改，他要跟神交战呢，不好玩了。但是如果你今天借着讲台的信息，借着你读经的时候被责备了，你悔改，其实就得着你在主面前是悦纳的，可悦纳的。一段时间以前，一个姐妹她家里有些辛苦，她主动退下来，在某个事情上不服侍，我非常敬佩这样的举动。有两位姐妹，不是因为她不能服侍，尤其在那台前服侍，不是因为她不能站在台前服侍，因为她为了她弟兄，为了她丈夫的缘故，为了她家庭的缘故，为了那个可能会绊倒某个弟兄姐妹，她主动下来了。我觉得这是个非常 honorable、非常 noble、高贵的，懂得 侍奉的人。我非常欣赏，非常敬佩，内心敬佩这些跟主很近，也知道主的声音，微笑的声音对他说话了，他为了更高的侍奉他自己下来。如果教会被教会纪律了，牧师不让他服侍，长老不让服侍，那个是有点难受，每个人都会难受。但是主动的说，既然我听见这样的劝诫，既然我有这样的感动，我为了别人的益处，我放弃我的权利，这是高贵的行为，这是神喜悦的，这是罗马书十四章的原则，也是我在 WeChat 里面最近给大家发的。另外一种，第一种哈，刚在神的面宽中间，第二个在神的话语面前，第三个在祷告中间，第四个是在危机和困难的时刻。在患难危机的时刻，你会认识你自己。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是一位传道人讲的，在芝加哥年底的大会上，他说那个瓶子里摇晃的时候，震荡的时候，溅出来的是什么东西，里面就是什么东西。我不断重复这个，不知道讲的可能都五遍以上了。如果你记不住的话，一点道理都没有，你新来的不算。如果你在这里只要一年以上，都听我讲好几次，瓶子在摇动的时候，溅出来是什么东西，里面就是什么东西，这个听得懂吗？对，当危机临到的时候，当听春期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当夫妻开始争执的时候，当开始你搬家开始几天没怎么睡觉的时候，然后别人不可理喻的要求临到你的时候，然后你火爆起来，发火起来。弟兄姊妹，我跟大家讲过，不要惊讶，哎，我怎么会说出这种骂人的话来，千万不要惊讶。你应该反应是赶紧关到内室去，关到卧室或者是厨房，不是厨房，关到卫生间去。主啊，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可怜我。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保证不用两三次，你的生命会不一样的。突然之间你跟配偶争执起来，才出现那种话是你平时不会说的话，然后甚至有个东西就砸过去，然后你会很有道理说我应该这样做，他刺激我，让我发火，这是一种罪人正常的反应。但是相反，另外一种灵性的反应是像彼得一样，主啊，你可怜我。到厕所里面，不管你厕所一定不太脏了，我不知道你们厕所都很干净，跪在马桶面前给主祷告，主啊，我居然是个这样的人，我不知道，现在借着这个震荡摇出来的是这个东西，里面我就是这个东西的。弟兄姊妹，这是真正的对你灵魂有益处的。只要你做一次两次，如果有做三次的话，你第四次可能就不这样做了，那是遇见主的人。当然最大的收获是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但是我想有一位就在天上的你的神，救赎你的主是最喜悦的。主喜悦那些谦卑悔改的人，那是自己的人，在危机患难的时候，那个表现出来的自我其实是非常真实的。你可以，罪人的逻辑就是我是被刺激的，哎呀，那个人不可能，有了老板不好，我的配偶不好。你知道牧师师母辅导的时候听的最多都是你在讲你的配偶不好，弟兄很少到我们这边来，姐妹来的比较多，所以师母比牧师忙，因为姐妹通常找师母。我不知道单身的人怎么牧养，天主教的神父怎么去做婚姻辅导，但是我们听的最多都是对方多好多多不好不好。但是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知道婚姻有改善呢？就是经过一些引导祷告以后，哎，居然有人说出其实我也不对的。我最近听到一位姐妹经常说，哎，其实我的先生现在长进很大的，哎呦，我就感谢主。然后再多听几句，他说其实我也不好，哎呀，我说哈利路亚，你居然认为你不好了。你知道牧师也跟许多人一样会发现珍珠的，在我们中间有人十几年了，发现你十几年以前讲过那些闪光的话我都记得，对吧？我们安泰弟兄讲过，罪义好人是根据人的标准，罪人是根据神的标准的，这讲了十几年了，安泰都忘记了。可能建春讲过，这个是恩赐，那才干是天生的，那个恩赐是用来建造教会的，这个多好，这都讲十几年了，建春不知道有没有忘记了，这些都是亮光。但是我更喜欢看到一些人在困难婚姻里面艰难里面，突然间说，牧师，我最近发现我自己也是个问题，你知道我跟师母会多开心吗？我是那个开心，就好像早晨看到曙光出来了，有救了，不是我做的功，也不是你做的功，是神在关照你。认为自己不好的人才是遇见神的，罪人都是认为别人不好， 所以弟兄姊妹，有些人说，哎呀，某个姊妹突然到处打电话，都说她丈夫不好。我说其实只是她说出来而已，很多人不说出来也差不多。最近有些弟兄跟我们讲，他也说他太太不好。弟兄通常是不太说出来的，他只有被我约出来谈啊，那突然间说说，哎，我丈太太哒哒哒哒哒。我说，哎呀，弟兄，差不多，我们都差不多。如果这样被我约出来，弟兄，今天我不是在讲你哈，这样所有的人性，所有的人性。作为牧师，真的是最期待的也是祷告的。我的工作，如果说在世上还留下一点贡献的话，对这个社会就是看见有人悔改了。否则我们拿薪水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讲道，我们研经，我们可能对这个教会也对社会没有一点贡献了。曾经有人称为牧师是寄生虫的，但是我不这么看，因为辅导员都可以拿薪水了，心理辅导师拿薪水很高的，牧师辅导你们不是给你一套如何夫妻和好相处的道理，乃是让你能够看见自己的败坏，在神的面观中间悔改，彻底的悔改，在神面前悔改，诚心的悔改，然后发现自己需要上帝的宽恕和赦免，然后你再赦免你的配偶，然后也甚至向配偶说，哎呀，我不知道这么些年其实我伤害你很大，不是顾念别人对你的伤害，乃是伤顾念我在主面前是一个需要赦免宽恕的人，也求你赦免。如果夫妻中间两个都这样做的话，那个婚姻很快就好了。如果有一个这样做，而且努力的这样做的话，婚姻 有所改善，但是那个弟兄或者姐妹的灵命就会很快的增长。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人性，没有比谁更好，谁比谁只是程度了，五十步我们不笑一百步，而一百步不笑五十步，都差不多。但是重要的是，在神的面观中间遇见神的时候，在危机患难中间看见自己的败坏的时候去悔改，叫大家不要惊讶自己出现那些罪行，在背后呱呱呱呱两个人论断教会，论断同工，你不要认为这个很正常了，罪人都是这样子。但是论断完以后有没有发现不太舒服？如果有不舒服，就圣灵就工作了，你需要悔改。我见到很多，我也听到一些人不该传到我这里来，我心里很难过。论断教会同工，论断个人，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罪人的行为，但是在神的家中应该学习说建造人的话。我最近很高兴一个弟兄发出来，要说温柔，要说建造，温柔不要凶暴，建造人的话，建造的话不等于不责备啊。如果你有一个这样属灵的朋友，能够在你离开神的时候，他能够跟你说，弟兄啊，你要悔改。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你一生受益的。在以前修道院的修道的时代，里面有一个弟兄，他修道是都是很早起来祷告的，常起来祷告的人，他路都会走出来一条路来的。但是有个弟兄有一段时间那边都长起草了，这怎么办呢？这个修士是人很尊重的人，怎么提醒修士你懒惰的呢？另外一个很有智慧的长者就告诉他，哎，弟兄啊，你那边最近长起草了。昨天在一个弟兄家里长经团契，他的正门前门很大，但前门草都长到口上来了。不是不好，一位弟兄就说，哎，你好像不是人，不是从前门进来的，都走后门的。对，弟兄说是，他主要用后门方便，一进就厨房就有饭吃。那位人，这位智者，那位长辈，属灵长辈很有智慧，提醒你那地方好像长草了，就是那个修士，你很久没起来祷告了。我建议大家也努力的祷告，去寻求在你周边有关爱你的属灵的导师，属灵的朋友也是努力的属灵导师，不是跟你一起去论断别人，那种人不缺，很好找。去找那些能够在你低潮软弱的时候鼓励你、安慰你，还能够提醒，哎，其实你这地方也需要调整的，不一定都是你先生的错的，不一定都是你的太太的错。如果你有这样的弟兄和姐妹，你有福气了。求主来帮助，来供应，在我们中间有后兴起保罗、提摩太这样的 team， 能够有人引导你，有人提醒你，不是跟你一起讲别人的坏话，那个都是给你盐水喝的，怎么对你没有好处？盐水喝的更渴，一时的解渴更渴。第一个，在主人面观中间可以认识自己；在神的话语中间，第二；第三，在祷告中间；第四，在患难危机的时刻；第五，在你独处的时候。跟前面连在一起好了，独处也是在神的面观中间。 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非常诚实的，他不需要虚伪，他不需要装饰。那时候你敞开在主面前，主啊，我是个怎样的人，特别当你遇到沮丧、灰心、挫败、夫妻吵架的时候，之后你回到主面前，你就求主关照今天刚才我跟配偶讲的那些你伤害他的话，对方的话，不是去听罪人很容易记得对方伤害你的话。我们做辅导常常告诉大家，哎呀，刚才你的配偶讲的话那个是一个气话，你不要放在心上。但是罪人最喜欢记气话，对方的气话。但后来一发现辅导另外一边，另外一边也是记他的气话，哎呀，我说这个真是典型的罪人特点。那我们也以前也曾经争执过，但是我们也记对方的气话。后来慢慢慢慢长进去辅导别人，就发现，哎，你要回到去想到你自己伤了什么话，独处到主面前。我非常感谢神给我最大的鼓励，这些人是我在侍奉中间一些为我祷告的人，给我信心，给我勇气。神那里来也有一些祷告的同工，还有一些给我鼓励很大的人是那些出信的人。当我讲到不是讲一些感人啊甚至煽情的事情的时候，例子的时候，你流泪了，那个容易一点。我们中间有些出信的人，甚至我责备了他还流泪，那是在神面前非常宝贵的眼泪，那是大卫悔改那种眼泪。最近在慕道班一个姐妹，她也信主不久，她看见先生不怎么来，她说，主要我做的不好。哇，你知道牧师是寻找珍珠的人啊，那是珍珠。但是千万以后不要一直告诉我哈，很多人告诉我牧师我不好我不好，我不想这样听，那个就不一定是珍珠了。诚心从心里被神感动，然后知道自己不对了，你最好不用告诉我也好，跟主讲就好了。但是我会看得出来有没有悔改的人，悔改会有生命的以后的后效的，他知道的，我们也会看得出来，虚假了假不久。有个姐妹，她忘记弟兄姐妹，她有一些姐妹，她脾气非常不好，会骂人。结果她到一个奉信会祷告，就在那边祷告，主啊，你给我忍耐，让我不要开口骂人。结果一回家，她家里比较有钱，可能还有佣人。那个佣人做饭晚了，忘记做了，后面回家没做饭，他马上火起来，快要骂人了。他想，刚刚跟主祷告要忍耐不骂，那佣人就是说，哎呀，对不起，我忘记做了，主人回来了，他就做饭。后来过一会儿，儿子在吃饭的时候被烫着了，儿子嫌不好吃，儿子开始抱怨，哇，我的妈，这个要骂孩子了，这习惯马上就要骂。后来想，刚刚祷告了，不能骂人，不骂，又忍住了。最后那个更小一个孩子拿着汤烫了，砰，往摔在地上了。哦，这下失控了，哇哇哇哇哇哇，跟以前一模一样了。这叫破功了哈。悔改不是这样的，憋着。悔改不是跟主说你给我忍耐就好了，祷告。要说主啊，我是一个这种败坏的人，你帮助我。如果可以的话，有眼泪出来就更好。在主面前一个人流泪啊，不要告诉，特别不要在牧师师母面前哭，那个哭很多都是委屈的。我不是说你不能在我面前哭，将来哈，很多在牧师师母面前辅导的哭都是委屈的，悔改的不多。我真正的盼望是你悔改，在主面前一个人流泪，为你自己的罪忧伤，像大卫一样。真假悔改有区别的，大卫跟扫罗两个人都悔改，大卫扫罗在撒母耳面前甚至责备的时候，他也悔改，但他悔改是假的，他要用先知的面子来挽回在民众面前的声望，这是假的，这是政客。但是大卫是个属灵人，拿单责备他的时候，回到内室去痛哭，写下诗篇五十一篇，那个是真正悔改的人。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兴起，真的是愿意在神的面光中间，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祷告中间，在你患难危机的时候，在你独处的时候，能够明白过来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像彼得一样，主啊，求你赦免我，真正的认罪悔改。需要圣灵的光照才可以悔改，也需要你愿意在圣灵光照中间去悔改。我刚才指出一些细节，很多细节我都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刚好碰上了，欢迎你自己去对号入座，然后更欢迎你自己到主面前去谦卑悔改，以后你的生命会不一样的。你还可以找我们夫妻辅导，我们还欢迎你，也还可以说出你配偶的软弱，但是我更盼望一些引导之后，能够也愿意说， 其实我也不对，这件事情变成这样子，我也有份。有个姐妹就一年多来都是被我责备，每次打电话来都是丈夫不好，几乎我就说，姐妹啊，这次其实你可以，这次家可以不发生这件事情啊，是你说了什么啊？我很佩服这位姐妹，一年多被我责备还打电话给我，她可能也还在中间，我不知道今天来没来，但是牧师是鼓励你哈，因为你被责备的一年多是在会中间被我责备最多的人，她居然还愿意听，这个了不起啊，一般的人可能早就走了。最后作为得人的渔夫，他应该舍己跟随主，舍己跟随主。最后在第十节这里，第十一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得人的渔夫他要有一个基本门徒的心态，是撇下所有。这地方耶稣并没有呼召所有的人放弃职业，当年的第一批的门徒中间许多人放弃了职业，使徒保罗他就是一个代职侍奉的人。重要的这地方撇下，不是撇下职业，是撇下你在世界上所看为珍贵的，那些可能是对渔夫来说，那些船就是他养生的，在世上有尊严有地位的，就像许多人是弟兄有一份工作是有尊严，又是家里的 provider 供应者，是你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跟随主的人门徒他撇下这一切，就是舍己的意思。舍己背十字架是同意的，真正的意思不是人看好像放弃很多东西，真正的舍己或者背十字架是对付里面老我里面败坏的性情。因为圣徒讲，其实他说最惨烈的争斗就是跟老我争斗，最大的得胜也是胜过老我。其实当我们能够对付自己，然后再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成为得人的渔夫，我们传递的信息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福音的使者，我们是信息的载体，主的话语福音是透过我们的生命传递出去的。我们不要做那种，我看到一本书里面讲的非常好，叫对话性的护教，他说终极的护教是用你的生命，这个讲得非常好。护教学上讲了很多的技巧，应该帮助我们如何传福音，如何等等的。最后他说，如果你的生命跟你传递的信息矛盾的时候，这是最大的一个可笑、最大的矛盾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传递一个告诉别人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递比如造就别人在过别人让别人过简朴的生活，如果我们自己是过奢侈的生活，你最后你的生活方式跟你传递的信息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你是个性情暴躁的人，你在门徒的时候，你很可能因为你的软弱，因为你自己没有对付的那些性情，可能绊倒了你带领的人。弟兄姊妹，不要马上跳到说没有人完美的，那你牧师也不能讲到啊。当然我知道你们的逻辑，我也想过哈，我很快就想到你们可能会这样想。没有人完美的，主不是要我们完美的人，他要我们是愿意去对付。愿意去放弃的人，一个父亲告诉儿子，你什么时候长大了，你学会放弃的时候，因为他失恋的时候痛不欲生，就不想活了。爸爸说，你什么时候学会放弃，你就长大了。这话很有道理，是不是？一个父亲看见儿子太痛苦了，失恋很痛苦，是不是？没人点头，你们都很成功啊，不敢点头。或者但是学会放弃的时候，那个父亲说，你就成熟了。属灵意义也是一样，真正成熟的人是知道这些世界这些东西，养生的东西，金钱工作都很重要，家庭很重要，但是都不能与我们所信奉的耶稣基督相比，那位爱我们的主，只有他配得我们敬拜，成为我们的主。这样的人出去的时候，他传递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不一样了，他传递高举耶稣基督为主。保罗讲，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为主。我们去传递的时候，也是知道是一个破碎的人，我没什么更高，好像一个把宗教理念给你，我也是一个破碎，是个罪人，只是一个，我是一个乞丐，找到面包了，告诉你这地方有面包而已。你是这样的心态去传福音，就不会别人对象，福音对象就不会觉得你高高在上，咄咄逼人。然后你真正学会舍弃的时候，其实真正得着无比的丰盛，那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 不但你自己蒙福，主喜悦你，你的配偶、你的家人、周遭跟你接触的人都蒙恩、都蒙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主啊，你自己赦罪之恩，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若是舍己，我们就看到高举主，那十字架为我们受死，为我们，主啊，你的钉痕的手，主啊，你的枪伤，你的舍己是我们的榜样。也求主给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中间，主啊，有感动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门徒。主啊，哪怕呼召五个、十个像基甸的精兵一样，可以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区里面，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从而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的婚姻，改变我们的亲子关系，来改变我们在公司里面的形象，来改变我们所接触的人群。主啊，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世界，主你已经改变世界。主啊，我们愿意被你使用，成为合乎使用的器皿。主啊，看到你圣洁的荣光，发现自己的污秽和不配，但是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不断地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跟随你、愿意为你出去、成为得人的渔夫。